张山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几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中外合拍这一话题的热度一直未曾消退。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来自欧洲和美国以及中国的电影人探讨了如何让中外合作电影逆袭全球市场。 BBC 自然类纪录片《海洋》系列的第二部作为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展映的揭幕影片正在中国科技馆放映。为了拍摄到完整的动物生活，剧组发明了把摄影机安置于抹香鲸身上的办法。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展映自本月5号开始，持续到5月6号。活动期间将展映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10个国家的36部国内外优秀特效影片，其中19部是首次和中国观众见面。本月21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诵读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七位北京电台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一起将带来《春》《小桔灯》《伊索寓言》等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邀请著名戏剧导演、戏剧教育家罗锦麟与长期从事古希腊戏剧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罗彤导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精彩呈现，将于本月26号到5月2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首演亮相。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本市扩散条件转差，预计今天到19号区域污染扩散条件将继续转差，地面为高压后部均压场形式，持续偏南风，中层温度较高，有逆温，预计将出现一次中度水平为主的污染过程，部分时段可以达到重度污染。20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渐改善，21号到23号空气质量则可以持续维持优良水平。从昨天开始，北京市第一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申报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14号。申报阶段开始之后，用人单位需要及时在系统当中注册获取注册码，并把注册码告知本单位名下每一位积分落户申请人，帮助他们正确关联单位。相关负责人提醒，由于单位注册需要在个人注册申报之前完成，所以希望各用人单位及早注册开通系统，为申请人预留充足的时间填报信息，同时要认真审核本单位名下每位申请人的每项积分指标，并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确认提交。昨天开始，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全面上线，至此本市16个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可以面向各类法人机构、个人提供不动产登记业务的预约服务。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2018年北京中考加分政策，今年全市有8类中考生在录取时可以获得按招生考试成绩加5分到20分不等的照顾政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蔡慧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继续的给我们各位听众还有吃货们来送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还有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那我自己呢也帮大家去试验了一下这个获得代金券的电话，大家一定要在拨打进电话之后呢，第一表明你是来领代金券的，第二步呢他可能会问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这个电话呢，记得要是我们876乐享生活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周二呢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在客厅里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多人都说没听过的一个健身辅助小器材。 对， 今天呢 训练小器械 训练小器械这个给我们来普及这样一个训练小器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 VIDA 运动馆的创始人刘敏季教练。欢迎刘教练。 Hello 大家好。 这个为什么会想到说这个小器械，也是因为我们上一期 上一次有朋友问嘛。 对，因为上一期讲到我们在家怎么样可以很简便的 对 来健身有时候可能不需要辅助任何的东西，就徒手就可 以了。徒手对 然后呢就有朋友提到了泡沫轴。那个时候我说然后教练也说到了你在美国培训的时候也看到了。 对对对，那个泡沫轴其实是现在很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运动小工具然后它可以放松，它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辅助训练 很多人说怎么没有放泡沫轴的照片呢？泡沫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跟大家说我没有放照片的原因，第一呢是刘教练说他没有办法拿到他从美国拿回来的那一个泡沫轴，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拍实物。第二个呢是我自己也上网搜了一下， 对对对， 确实种类太多， 特别多 我怕我抛某一两张大家会被我误导所以呢很简便的方法，要不然就去各种搜索引擎要不然我自己你直接在微博里边你就在这个关键词微博搜，就像搜我的微博一样，你去输入泡沫轴三个字，它就会出很多的图片呀， 对， 一些训练的这个影像资料呀。 大家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泡沫轴，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说一说，毕竟今天没有图片给大家看。对于泡沫轴的使用方法以及说到底哪一种适合我自己呢，今天我们跟刘教练会详细的来探讨一下。大家依然可以在微博上面向教练来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的周二板块直播帖在下方就可以留言了。哎呀，很多人说我今天迟到，不是我今天迟到，是我发第一遍的时候我以为发出去了，结果网不好没有发出去，发现他还在草稿箱里面，直到你们来催稿的时候我才找到他。你看一梦如雷说泡沫轴这是个什么新鲜物件啊，头一次听说。对对对，我目前也还没有开始使用起来，但是呢我们已经有朋友好像应该是使用过了，说健身好伴侣泡沫轴，乳酸堆积就靠它啊。什么叫乳酸堆积？是抗乳酸堆积、 就是很多人会说运动过后他这个肌肉酸痛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人会说哦，这是乳酸堆积的一种现象 哦、那就是说解除 对 乳酸堆积 缓解 啊、就靠它。 嗯 啊，对对对，你一定要说清楚啊，别搞得我们用了泡沫轴以后感觉更堆积了，不是这个意思。嗯，还有人说这个简单健身是还原本质， 对，非常对， 嗯， 非常对。 哦，就这个简单健身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因为这个其实这位朋友的观点和我是差不多的，我也是一直这样理解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单从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吧，你可以在各个平台或者是网站上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这种训练动作和训练名称啊。但是其实你的这个动作不管有多么复杂，其实练的还是那么几块肌肉群。但是当你动作复杂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将你的这个动作难度去提高了，那你的动作标准性和准确度就会下降，那么它对于健身效果来说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初学者来说。 嗯 啊，但是我一直提倡是最简单的动作就是最有效的动作。 嗯 啊， 我最近看到很多的姑娘都开始练这个平板支撑， 一直都很多人在练。 对，但是后来又有人跟我说呢，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就开始的时候撑不了多久啊，就是后来我回家自己也试了一下，开始时候确实撑不了多久。他说之后撑着撑着，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没有任何，好像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一撑撑半个小时，一撑撑一个小时，然后看部电影啊，看本书啊什么的。 嗯， 那实际上平板支撑，我们看起来它也是这个简单健身里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动作很简单。 因为是这样的，说到平板支撑，昨天我在带学生上课的时候，那个学生还问到我了，说老师怎么提高腹部的力量？其实我说哦，那你去做仰卧起坐就好了。对，他说那平板支撑呢？然后我就会给他解答说，我说平板支撑也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动作。 嗯， 但是如果你想去更好的练习的话，你可以去搭配的去训练，就是组合性质的去练。就比如说我可以先做仰卧起坐， 嗯， 然后再去配合平板支撑，一动一静这样去训练，而不是单独的拿出来某一个动作。就像有很多同学，老师我每天回家练十分钟平板支撑可以吗？我说那好像也没什么用吧。 对，就是单纯的，如果只是在那儿撑着， 对， 你撑半小时，可能也就是好像只训练到了某一块儿。 对，动作简单不代表你的训练方法是得当。 嗯 啊， 好、 动作是动作， 哎、这个 方法是方法。 简单健身还原本质、 嗯， 我们也要去探讨一下到底简单到什么地步。 对对对， 有多简单？ 对， 平板支撑这个事儿啊，我是真心的，就是看到我周围有很多的女孩儿、 嗯， 因为这个动作你做久了之后呢，她好像觉得好也增加了一点， 会有 啊，这个肌肉啊、 嗯， 或者是力量感。 嗯， 但是我就是很纳闷，我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你撑这么久， 干嘛？ 对，你练哪儿了？ 对对对。 啊，就是这有什么效果吗？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啊。嗯，好，还有人说，哎，泡沫轴听起来是新型健身法。 啊。 但是泡沫轴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 嗯，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圆柱形的， 嗯 啊，泡沫质地的这样的一个滚轴，圆柱形、 哦、 它一定是圆柱形的、 嗯、 啊。 好、 嗯、 大家想轴这个概念就可以大概想象出来、 嗯、对 啊，圆柱形，然后呢就是泡沫质地，所以它很轻， 非常轻， 方便这我们携带、啊、 方便携带啊， 放在家里面也不是很碍事。 对对对， 好，那泡沫轴呢，大家可能现在在微博上面你随便搜一下，这 会有很多，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图、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我怎么选呢，这长长短短的凹凸不平的。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泡沫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健身器材，其实它已经出现了很长很长时间，在几年前其实它就有了。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更多的是辅助瑜伽的一种练习，比如说瑜伽有泡沫轴，有瑜伽砖这样。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我们人们对健身的理念的这种更新，然后不断的认识，泡沫轴慢慢的就过渡到给更多的辅助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和功能性的训练来使用。然后呢，现在我们更多使用泡沫轴更多的是用于肌筋膜的放松啊，肌肉的放松，肌筋膜的放松。对。然后呢，至于怎么选择这个泡沫轴，其实大家可以在各种搜索引擎上啊去看啊，有长的、短的、大的、小的。长方形的、圆形的啊，凹凸不平的。 对， 平的， 就是表面特别凸有一些。 对对对，是这样的。首先从长短来说啊去选择的话，如果你是放在家里啊，或者是你想用它做一些辅助的训练，而不是放松啊，是训练。你可以选择较长的，比如说最长差不多90厘米。但是如果你想方便携带，然后只是起到一个简单的肌筋膜的放松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短的，45厘米左右。 哦，就只有那一半儿。 一半儿。 哦。 对对对，一半儿。然后还有，长短我们说完了啊。硬的、软的、中性的都有，更多选择是哪个？其实很多朋友会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会提到，哎，那我是不是选择一个硬的？哎，这样会特别好，特别好，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个质地很硬的话，当你在做肌肉和肌筋膜放松的话，它对你的肌肉会有一个刺激，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痛感。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个痛感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有效， 感觉自己在滚指压板。 对对对对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感觉。 是是， 对对， 就是那种酸爽感。 对，他会觉得这样会，哎，是不是我 到位了， 放松到位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肌肉在很敏感的这种痛感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应激的反应 啊， 所以说在你选择这个坚硬程度来说啊，我觉得一般健身人群选择中性的就可以，就是不软也不硬。也不用选择太软的，太软的话可能也起不到效果。 这选择太硬的，然后是想要感觉这种酸爽的感觉，觉得好像这样我才清理了我的乳酸堆积。 对， 才给它排开了那种感觉。 对， 但这是错误的，也是个误区， 是一个误区，是一个误区。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凹凸不平的， 就特别特别有棱有角的感觉。 平面的这个，这个其实啊哈，也有很多人，我看到很多工作室啊，很多人买到这个泡沫轴之后都是哎呀千奇百怪的啊。其实怎么来说呢？因为商家嘛。啊，不断的要出新嘛，更新，哎，对，去，其实有很多凹凸不平的，这样，比如说，它有很多啊，像狼牙棒那样感觉似的啊，对对，当你去，我们要做的是肌肉放松，对不对？当你用这种凹凸不平的话，其实更能增加你肌肉的这种痛点，反而跟你选择一个坚硬的泡沫轴，它的效果是差不多的。肌肉也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 哎，这个是刚才反复说到了，不管是选的过硬了，还是这个表面的凸面过多的， 对，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很容易进入到的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像中医按摩一样 啊，对，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哎呀，我这个时候堆积了一些啊， 对， 这个我得把它揉开了。 对， 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因为你放松的时候，不是真的不是在对抗它，揉开的这个。 对，其实你就算选择平的话，它也会有痛感，但是这个痛感它是一定是在你觉得 OK， 你是可以接受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留心观察了，很多人用泡沫轴都会发出很奇怪的这种叫声，然后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是在干嘛？ 我们是在放松还是在干嘛？ 还是在折磨自己？ 对对对对对。 哦、嗯，这个放松的概念以及放松的感觉，大家要找对了。 对 啊，不要觉得说我这个，我就跟我去捏个哪儿啊， 对对对， 或者找中医师给我捏个哪儿啊，嗯、这个痛感是一样的。哦，我放松了就对了，不是？ 对，不是这样的。 嗯，你自己放松哪能放松到那个程度了？太夸张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那泡沫轴、嗯，我们简单一点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嗯、如果说是在家使用，而且呢、嗯、是想要辅助训练的话。嗯建议大家选大概90厘米、嗯、 90厘米长一点 长一点的。 对， 如果只是放松，那你可以在微博上面 方便携带的情况下啊，方便携带、 就是、短一点的 啊，对，短一点的。 嗯， 然后硬度呢不要太硬， 中性就好、 外面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齿， 对， 和这个突出 对，相对来说平滑一点就可以了。 哦、嗯、刚才刘教练还跟我在电梯里边说啊，说我能不能在你们节目里边说这些说完了我可能在这个健身界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就老说实话。 对, 对, 对， 因为你说的也是一个实情，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人买那些就是形状哎奇怪一点的呀，或者是新颖一点的呀， 对， 他总是觉得说那商家出一个新品吧。 对 对, 对, 对对， 可能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功效的。 对对对，啊，甚至我其实我在节目的昨天我也特地上网看了一下啊， 现在 发现 都是什么样的泡沫轴？ 对对对，还有的泡沫轴里面已经出现这种电动的这样的，对。 这到底你们是有多懒？本来是一个自我放松的过程，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还要电动来放松，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也不没有必要。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创新能力还是很强的嘛。 嗯 啊， 但是又回归到刚才说的啊，还是要回归它的 本质，对，简单一点。嗯， 泡沫轴的本质啊，我们要回归。好了，刚才呢是我们来自 VIDA 运动馆的刘敏熙教练给大家的一个关于泡沫轴的选择方面的建议。嗯，有朋友说这个啊，他可能是看到你的微博，进了你的微博，因为我艾特你了嘛、嗯，然后就说啊，某某老师真的是灵魂舞者哦，就你是之前发了。就是 啊，来上课的， 对对 对, 对、哦，我会经常发一些我跳舞的东西，对， 灵魂舞者啊，说泡沫轴不是原来的瑜伽柱吗？ 啊，对， 是原来的瑜伽柱。 对，我因为我刚才有说泡沫轴最早其实是用于瑜伽的辅助训练工具嘛， 嗯， 对。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平板支撑了，因为我说我周围有撑一个小时的，哎，我不夸张是真的，因为它是连。一大半的电影都看完了，就撑在那儿，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手机或者是 pad，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这个我没有，好像就是说个题外话吧，就是这个撑一个小时的、嗯、这个真的有必要吗？ 那我只能说哦，你的核心练得很好，然后你撑的时间很长，没有了， 会有什么效果吗？我 不知道。至于有什么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 啊，对教练来说也不知道撑一个小时的效果到底在哪。 对对对，因为我们训练一定是全身性的嘛， 嗯、 不光是要有核心力量，还要有灵活性。 嗯， 对。 好，然后呢？你看，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忠实的，他是一个中医按摩师， 嗯 啊，所以呢，他也跟我们说，健身之后的推拿手法和疲劳不健康的身体按摩是截然不同的。 对。 哎，这个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不建议大家选像狼牙棒或者是太硬的款， 对， 就是它按出来那效果就是疲劳不健康的身体的效果。 对 对, 对, 对， 跟我们去找到医师去给我做健身后的推拿手法， 对，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 嗯， 对对对， 这是我们刚才为什么会说龇牙咧嘴，然后会发出叫声。 对对对对， 这个跟健康不疲劳的身体找您去按摩那叫声差不多。我们不建议啊，所以呢，太硬的泡沫轴，还有刚才有人说就是那种带狼牙凸点的， 嗯， 啊、好不好？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对， 还是要选稍微平滑一点的。 对对对， 嗯。然后说那是不是那种超硬狼牙棒款，就是狼牙棒款啊，说回家可以给老公买一个 那可以吗？ 如果做错了事儿就拿出来让他自己在上面 对，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放松了一下你老公疲劳不健康的身体。 对，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就不同的功效的，但是不太适合在健身之后来使用。 嗯嗯嗯。 那个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新款啊，里边又电动，又给它增加了很多的附加值在里面的， 对对对，嗯、 也没有必要吗？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爱运动或者是想运动健康的人嘛。 嗯，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

很多的这个训练当中啊，因为我有看到，包括我们自己的培训，也会在练训练前和训练后都去做泡沫轴的这样的放松。那么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两个区别，两者的区别。 嗯 啊，很多我特别建议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运动之前去做一个练前的这样的泡沫轴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其实不叫泡沫轴的放松，叫激活。 嗯 啊， 它不单单是运动之后可以用， 对， 运动前， 运动前叫肌肉群的激活。 哎，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你如果是激活和最后放松，选择45厘米这种短的泡沫轴就够了。 可以的，对对对，长的也可以。对对对，激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激活肌肉群？ 因为它僵着呢。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肌肉它是处于一个在你没有热身之前，它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然后它的肌肉的弹性也不是很好，所以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是容易受伤的。 嗯 啊，也不会让你的运动表现力更好。所以说我们在运动前，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用20分钟的时间去做这个肌肉群的激活。 哦，这时间不短了，我觉得 不短，不短，不短。但是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紧张的话，10分钟， 但一定要做。 对， 嗯， 那么这个肌肉群的激活呢，主要的比如说有腿部肌肉群的激活，臀大肌的肌肉群的激活，背部肌肉群的激活， 嗯 啊，那这样其实做完这个肌肉群的激活之后呢，它可以增加你的肌肉的弹性啊，和加快这个肌肉内血液的流速。 嗯， 对，其实很多人都在说热身啊，热身有多么重要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热身究竟是什么？我们热身的目的是干嘛？你可以看到外边很多人的热身就是拉伸，伸展一下 伸展一下 啊，这就叫热身了。 嗯 啊，对不对？ 还不如广播体操里边伸展运动呢。 哎，对对对对，甚至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以前在，因为我在 Nike 嘛，Nike 我们特别好的老师在培训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他看到很多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带会员训练的时候，告诉你热身就是跑步机10分钟，啊，然后伸展一下，好，那热身结束了，我们去训练。然后他就是提出了一个问句，我们在热身哪里？ 啊，就是跑步机上面去，可能慢走呀， 慢走个10分钟， 十分钟，然后再伸展一下。 对对对， 到底热了哪儿？ 热哪？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练它。 嗯， 对。 今天我们要用泡沫轴好好跟大家说说热哪儿。 对对对， 关键是你要练哪儿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因为昨天的时候，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一个女生发了一个照片给我，她说为什么我做练腿和练臀的时候，我的这个大腿前侧肌肉会疼痛。我说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你的热身不够，第二呢是你的重量太大了。她说我刚做了第一个就已经开始疼痛了。我说那可能就是你的热身做得不够充分。那也就是说，他今天在想去练腿的时候，他并没有重点的去激活腿部的肌肉群， 嗯， 甚至是可能没有热身。 嗯， 那么我想，如果用泡沫轴，比如说做一些腿部肌肉群的激活，然后再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增加他的血液流动数和肌肉的弹性，那么他可能就会减少这种痛感。 嗯， 在训练的时候，可能让他的运动表现力会更好。 哎，然后运动完了之后，嗯，可能同样是运动了一个小时，我们再回看它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对，然后当运动结束之后，刚才有朋友说，哦，可能是乳酸堆积的这种放松啊，嗯，去怎么样？那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 嗯， 那么说到这个放松，那我们该从哪里放松？是从头到脚，还是从脚到头？ 还是从中段开始？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看到很多跑者，因为我也经常去跑步嘛，然后看到拿一个泡沫轴在那就滚，也不知道滚的是哪， 想滚哪儿？ 对对对对对，然后滚的位置对不对？ 嗯， 对，其实我们开始做这个泡沫轴的放松也好啊，热身也好啊，其实是我们都会从下往上，从小腿开始。 嗯，就不论是前期的热身还是后期的放松，都是从小腿开始的。 对对对，小腿， 我们先做小腿，然后它可以垫住，把那个泡沫轴垫在这个小腿底下，然后用手支撑你的身体，然后做一些缓慢的前后的滚动，千万不要快啊，是缓慢的这样的滚动。然后当你在滚动的过程中会感觉到一个痛点，一定会有，每个人都会有，然后找到这个痛点之后稍微垂直向下用点力，这样持续下压20秒左右，或者是30秒， 小腿的部分，这个 滚动，小腿的部分， 先滚动是为了找那个痛点， 对，小腿，然后有很多朋友从小腿过渡到了大腿，大腿后侧嘛，股二头肌，然后，但是在过渡的过程中，其实你膝关节下面的关节窝是不可能被挤压的，和滚动的，但是容易受伤的，对，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垫在这个大腿的下面，还是滚动。那么我们从小腿到了大腿，大腿结束之后是哪里？ 腰吗？ 臀。 这个臀不是坐在那儿吗？ 对，臀的话你就要坐在这个泡沫轴上嘛。对，先做一侧的支撑。可千万不是两边同时的支撑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会直接坐在那，像板凳一样，坐在板凳一样。 我看过这样的视频， 对。对。对，一定是一侧的。 对，所以我会纳闷嘛，就是因为我看了这样的误区。 然后你会说，那不就是坐起来的吗？ 对，我说这坐这儿还干嘛呀？直接到腰。 对，同样也是前后缓慢的滚动，去找到 要分两侧去。 对。然后臀结束之后呢，是哪里？ 臀还没到腰呢。 没有啊，大腿外侧，侧卧，那就是 大腿外侧。 对，侧卧。 哦，这个时候要再侧一点。 哎，转身了。大腿侧卧，对， 这个有一点就是360度全方位放松的。 对，因为我说的是要激活你的肌肉群嘛，对不对？ 对，我们老觉得 放松你的肌肉群， 对，我们老觉得躺那儿好像只有跟地面接触的那儿需要放松 啊。很多人就是拿一个泡沫轴之后垫在后背， 对，然后侧面就觉得， 对， 会有点忘记掉侧面。 对，然后大腿侧面结束之后是大腿前侧， 前侧我觉得大家会更容易忘记它。 对呀。对，那这个时候你其实你就要俯卧在地面了，趴在地面，大腿前侧，这其实一条腿是结束了，然后反方向。 哦， 对， 这是为什么会需要放松，就是提前热身20分钟的原因。 对，对， 这个全方位360度都要， 对， 无死角的放松。 对。然后， 这我们这个下肢算是结束了吧？ 那下肢结束了，对，下肢结束了，对，然后呢？就是你的下背部的，下背部，整个背部下半段， 背部的下半段， 对，其实为什么在特别是说到这个背部的这个放松和练习的时候，就很多人直接就会躺在那个泡沫轴上，然后前后的滚，前后的滚，那其实他没有注意到，你是滚动的是你的脊柱，还是你脊柱两侧的 肌肉，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稍稍侧一点的话， 一定要稍稍侧一点。 你真的是滚动的时候， 记住， 对。 然后你再选择一个凸点的、凹凸不平的，你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嚎声四起。 对，为什么我会说我在美国带回来的那个它比较科学？它就是恰恰的把脊柱的那一段它 让开了， 空出来。 明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是初学者，你测没有测忘记了， 对， 也是 OK 的。 对， 这回头给我们找找图啊，也想看看这个可以把这个脊柱让开的这个泡沫轴是什么样子的。 对，然后是背部的上半段。上半段那我想问，颈椎可不可以被放松？那很多人会滚到这个颈椎。 对，上半段就是滚着很容易就到颈部了。 对，颈椎尽量不要去做前后的滚动，你可以把它垫在脖子下面去做一些仰头和抬头的动作，是平躺的啊，仰头抬头的，或者是左右稍微扭转一点，转头做一些转头，但不要这样前后的滚动。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躺在这个瑜伽垫上面，然后把这个泡沫轴垫在。 对， 然后做刚才教练说的抬头仰头， 对 对、 啊，然后左右轻轻的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位， 对对对 对, 对， 小心为上，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背阔肌的起点，侧也是侧卧，把手臂伸直，腋下偏下的位置， 嗯， 对，这也是会有一个痛点，激活你的背部的，哦、对， 嗯，这个感觉，别说泡沫轴了，我觉得我现在。摁上去我觉得都会有痛点， 对对对对对， 嗯，这还是不够放松的原因 啊，对， 那手臂呢， 手臂的话 就不要管它了是吧， 手臂的话其实你做一些伸展就可以了，但是股二头肌呢、嗯、啊肱二头肌也会有一些放松、 嗯、 但是其实你是趴在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没 很难运动， 意义不大， 感觉 意义不大、嗯、但是我曾经在某某的培训上我看到了用泡沫轴滚胸的啊，胸大肌是男生啊， 哦，锻炼胸肌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的奇怪， 嗯， 啊，特别的奇怪，对， 啊，好吧，那我们就不鼓励大家这样了，现在很奇怪，就 是对对对，对，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群的激活和练后全身肌肉群的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是。你运动之前20分钟的热身， 嗯， 啊，你是在给它先放松，然后再动起来的时候，你练哪儿可能就会变紧致这样子。 嗯、 但是我们想说，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我们结束的时候的这个热身，这个顺序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一样的，嗯，一样的， 方法也基本上是一样 的，对对对对，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轻轻的滚动它就好， 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有痛点的地方做一个垂直的按压， 对对对。对，为什么今天没有给大家拍图片？因为我觉得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嗯、 然后之后呢，我可以如果还有机会说这个的话，我会找一些错误的图片抛给大家，然后和正确的图片对比。 啊，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错误这个事儿啊，包括说刚才选泡沫轴的误区在哪儿？ 嗯 啊，运动不做热身，这肯定是大错特错的。 对 啊，这个误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了。然后呢，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在客厅健身啊，最好的就是请教练每一次来说，不需要用太多区域的健身。哎，因为就是在北京地区大家也知道，这个人均的居住面积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大， 嗯 啊，那如果说我一个人在家健身，我还得用很大一块地方的话，其他的家人可能会有意见。 嗯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泡沫轴的，不管是热身啊还是之后的一个放松， 嗯，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瑜伽垫 对 的这样一个 宽度 间 啊，宽度 就可以了， 嗯。对，一平方米就够了。 哎，我们说到说真的用长90厘米的这样的泡沫轴、 嗯、 还是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 当然可以啊，因为其实你要想这个泡沫轴它首先是一个圆柱形的物体，对不对、 嗯、 它是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那么我们用它的不稳定性的规则去做一些训练的动作啊， 嗯， 这样其实它是一个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模式。 比如你会比较推荐用泡沫轴来练哪个部分？ 比如说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运动水平的人，我可以去最简单的，我可以在用双手支撑在泡沫轴去做俯卧撑。 双手支撑在泡沫轴上做俯卧撑， 因为你正常做俯卧撑是双手撑地的，对不对？ 嗯。 那我可以将双手撑在泡沫轴上，因为如果它够长的话，90厘米长啊。撑到泡沫轴，然后去做这个俯卧撑。 哦， 你支撑在地面和支撑在一个圆柱形的物体上，它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它的受力也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感觉好像在平地的这个俯卧撑上面 是稳定 了。 对对，升级了。但是呢，这样的动作建议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去完成，而不是零基础的人去完成。 嗯 啊， 哎，如果你已经这个俯卧撑做的还不错了， 对对对，如果你连5个俯卧撑都做不了，然后你把手支撑在泡沫轴做俯卧撑，那一定会受伤的。 哦，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受伤、运动损伤的这个事情也很严重。 对对对对对。 啊、哦，那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吧，就是大概你这个俯卧撑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啊，或者自己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男生最少要徒手能有30个以上的吧，标准的。 然后就可以， 嗯， 试试在泡沫轴上面。 对对 对, 对、 啊， 或者 在泡沫轴上。 对，或者是你有常年这个运动经验和运动基础的人， 嗯 啊， 好。那对于像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啊，当做一个很新鲜的事物来接受泡沫轴的， 嗯， 然后也想要说，哦，有没有可能像我们这种小白也从哪儿